Book 2 54 54 التسوق 购物 أريد أن أشتري هدية 我要买一个礼物 我要买一个礼物 ولكن أن لا تكون غالية كثيرا 但是不要太贵的 ربما شنطة يد 或许一个手提包 أي لون تحب؟ 您要什么颜色的? 您要什么颜色的? أسود، بني أو أبيض؟ 黑色的, 棕色的, 还是白色的? 黑色的, 棕色的, 还是白色的? كبيرة أو صغيرة؟ 一个大的, 还是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还是一个小的? أتسمح لي أن أرى هذه؟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可以看一下吗? هل هذه من جلد طبيعي؟ 是真皮的吗? 是真皮的吗? أو هل هي من جلد صناعي؟ 还是人造革? 还是人造革? من جلد طبيعي طبعا 当然是纯皮的了 هذه نوعية ممتازة 这可是特别好的质量啊 والشنطة اليدوية سعرها فعلا مناسب جدا 这个手提包确实是物美价廉 هذه تعجبني 我喜欢 سأخذها 我要这个了 هل يمكن أن أستبدلها إذا لازم؟ 我能退换吗? 我能退换吗? بالتأكيد 当然了 نغلفها كهدية 我们把它包装成礼品 هناك الصندوق الدفع 那对面是收银台 那对面是收银台